忘了脸啊，从上午只顾到了那日落黄昏，三爷问 哟， 三个多月没见过，你为何受了贫？那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了一遍，金妈妈犹豫要不我的三爷尊，我的那位王三爷呀，你在庙里呀，你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你的那位玉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，祸疼的他呀，死去活来泪纷纷。他跟着金妈妈他们定下了条计，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我心愿，暗与那公子去送寒飞烟。日落西山呐、他跟着金妈妈他们说了个地啊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有情的人哦，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，抱头相哭，彼此的伤心。那位小佳人哦，亲赠与公子啊纹银300两，我劝你及早的回转那家门，我可劝你呀、

就叫我费尽心。我今天定要啊审死啊，我要看一看呐、啊，看一看那、啊、苏三女她是何人？嘿，那是不是那、啊、玉堂春？竟敢冲撞大人的官会，来呀，与我动刑。王景龙坐上说道：二位大人，想这世界以上同名同姓倒也有之，容他慢慢的讲来。 是。南北二司说道：苏三， 既是大人不怪罪于你，你还不朝上回话？苏三女跪爬半步，叩尊二位大人容禀讲。 三万呐、啊！

Thank you. 前儿的面，我打量这位老贫妇实在的穷，惨白的头发呀，他挽了一个麻衣钻，头上别了一根的两两钉，上身穿一件那破布蓝将袄，上边的补丁全都落着补丁啊，灯笼的裤子遮不住体，差不夜的破鞋就在他的足下蹬，无奈何呀的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，不开眼的那贫婆呀又把他的白面撑啊，正然是两个人来争宠，猛听得呀的马破乱铃响连声，若要问来的这是哪一个，那位武成王啊，黄飞虎叫军场来检验兵，马跑如飞呀急似箭，马蹄儿绊倒了他的冤龙绳，太公他低头一瞧死了白面，由不得呀的你的一人我得有把这个气声，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纳了吧，猫腰低头我苦用功，正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，又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，将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，猫要拾起来砖头怪，砖头上发的一个虎背冲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了一个手腕子直嚷疼，疼不疼别把环上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，您说这个马蜂他坏不坏，把他脑袋遮了一个乌眼青，遮的这位太公他就往西跑，西墙上钉了一个枣胡耳钉，只听着松啪就一声响，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，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，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，后闹了姜太公一身屎肉，招了一群那绿豆蝇，这位太公说今天八成我活也活不了了，步步而走的都是往死城，他上了那御车辇，文王被拉着黄蓉绳，要拉了他的八百个担着八步，文王回头我问先生，我拉了你的八百个担着八步，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，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担着八步，我保你江山八百零八洞，那位文王说拉你一步你保一载，我把你拉着就在西岐城，太公他忙摆手说不中用，过去的方法而

不好。季开良听罢护士的介绍，心想事态竟如此炎凉。在两个月前，老局长还未隐退离休，腿部擦破一点皮，人们就前呼后拥送进医院，探望慰问的人是川流不息，而今天却如此冷落，难道是因为他离休？就这样人走茶凉吗？季开良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新点子，征得医院的同意，头裹绷带就住进了病房。新局长住院的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。这时新老局长正在讲话，吱扭扭门声响，有人走进房。这个人两两多生，太乙的肥胖，脑袋脖子一般粗，头发油油光。开门时，开门时他送来东，全凭着高高凸起他的那个大肚囊。他本是供销科的王副科长，对上其他从来都是一副热心肠啊。一清早听说局长出了车祸，想了个第一名走进病房，为的是给新局长留下个好印象。手提着那大包小包，钱得紧，左右那一大筐啊。局长啊，上个拖拉机，太乙的莽撞，竟使您都不幸负了重伤。依我想，一定是流了不少血吧。看您这脸色苍白，还透着红，流血过多呀，需要营养，所以才带着些个水果请您品尝。前几天我出差广州深圳，是还有海南岛，带来了广州的蜜柑，海南岛的香蕉，还有这法国进口的巧克力糖，橘子香蕉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巧克力增热补血，使体力增强啊。运动员比赛他都吃巧克力，中国女排夺冠军全靠这补糖。一转脸他突然看见了老局长， 哟，老局长，您也在住院呢。 这个，如果倘若万一您也需要的话， 多多少少的，您也尝一尝。 老局长冷笑一声，没有抢。新局长他不以为然，笑脸高扬。王科长对我的关心如此周到，不愧是供销战线一位局长。 不过这东西不成敬意，请笑纳，请您笑纳。